印光大师临终祝念开示片段开示一，人生一切事都可伪为，唯临死及死后所现之相，均不能伪为。文钞三篇卷一。附朱仲华居士书一。二，净土一法乃无人之大靠山，倘平常忽略，或至临终不得力。文钞三篇卷一。附恒灿法师书一。三，临终之瑞相不必欲为期冀，但平时须念佛相应，临终自得随佛往生即已。文钞三篇卷一。附程飞清居士书四。四，助念须专一念佛，若至江中，并弥陀经亦不念，方可令命中人心归一处。文钞三篇卷二。附德培居士书三。五，是之念佛人多，往生人少者，依以不依佛教，口说往生，心恋沉静；依以不教眷属念佛，并不欲说助念之利益，即瞎张罗，欲先妈早，换衣，问事，哭泣等祸害。及至临终，眷属不为不助念，反为破坏正念，功败垂成，事依俗见，令亡人成生死苦海，可不哀哉。文钞三篇卷一。附独山杨慧芳居士书一。六，人于临终所最要紧者，全家眷属欲为助念，若家道丰足，又当请僧俗连友助念，念至气断后人不移动，照常念至历三小时后，方可料理开身换衣等事。如此助念，决定可以往生。不可常以手探其暖凉，若神识未进去，一经手触，或至发生嗔念，则误事不小。文钞三篇卷三。附张仁本居士书。七，人生世间无论久暂，终有一死，其死不足惜，其死而所归之处，可不欲为安顿乎？有力量者自己欲为安顿妥帖，则临终故不需他人为之辅助，然能辅助则更为得力。无力量者当令家属代为念佛，则必能提起正念，不至恩爱牵缠，仍旧被爱情所缚，助此莫出也。增广文钞卷二。 赴黄函之居士书一。八，人之临终，只可念佛，不宜持咒。以念佛令彼听，彼虽不能念，听见佛声，心即清净。若持咒，则只有加持力，彼无有随诵。此从古以来之定力。助念于将去时为最要，起持咒毕，方以念佛为回向乎。光文钞中亦有其说，凡一切念佛不念佛人，临终俱宜念佛以助，切勿另诵别种经咒，则不能令彼心中莫随也。关系非小，故为补书于后。文钞三篇补，附江义元居士书一。九，某法师临终不许诸居士来，即断气后方令来，此于临终助念未能生究。何以故？临终大家助念，则不至或有破坏。气虽断而实未及死，倘欲无知，或手探暖，或为已死，群相惊讶谈论，更为误事。既不许人来，当现断气后五点钟内不许人来，未断气前来即念，则断气后绝无别种惊讶之举。五月十八日，文钞三篇卷二，附觉僧居士书。十，当令家中眷属换班日陪令慈念佛，一则已于高堂，二则令彼各种善根，三则练习惯，则令慈归西之时，大家均为助念之人。若不令常练习，并不常为说临终之助念，即瞎张罗哭泣之厉害，则所有眷属通是破坏正念者，此事最为要紧。若无人说，难免遗误，则无边利益以此失之，殊堪痛心。光不能详说，赤中精良乃详说之书。人子于亲，临终助念，当竭诚从事。故先需要家中眷属欲为练习也，即常念，并常闻助念及破坏之厉害，则便可一致进行，而未助其往生也。文钞三篇卷二，附方耀庭居士书二。十一，临命终时，四大分章，众苦必及。若非三昧九正，诚恐不易得力。况眷属不安利害，往往以事情而破坏彼之正念。此赤中社之所由结集也。赤中云者， 即诸生之谓也。盖以行人当此时节，得人开导而辅助之，则心厌心生，贪爱情息，耳闻佛名，心缘佛境，自可与佛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譬如怯弱之人欲登高山，前有牵者，后有推者，左右有扶叶将护者，自不至半途而废耳。即使平素不闻佛法之人，临终蒙善知识开导，令生信心，又为助念佛号，令彼随大众音声，或出声念，或心中默念，果能如法助念，无一切破坏正念等事，亦可往生。以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众生心力不可思议，故得此殊胜利益也。愿为人子孙与诸眷属及父母等同知此意，同依此行，方可名为真慈孝亲爱也已。文钞三篇卷四，赤中精良其要。十二，汝家眷属尚欲汝开荤，可谓嗤之其极者，尚须以临终助念之利益，即欲先开身换衣哭泣之祸害，为认真训示。否则或至行罗刹女之爱之孝，则彼与汝同受实祸矣。此事须常说令听熟，现在就要令儿女习孙于朝暮陪念，念熟则临终之助方有可靠。否则王少胡朱石僧之话，恐被一念孝心所破坏。不做到推之下境，又加以大石群相打击，绝不甘心。是之孝子贤孙不知佛法者，一千人绝无一个不是如是之孝。此与罗刹女为所痴之人曰：我爱汝，故痴汝，了无二致。罗刹女因爱而痴，是为真爱。吾之眷属因孝故令开荤，因孝故欲先开身换衣哭泣，使亡者正念全失，念佛之功尽弃，本可以了生死，超凡入圣，必使其圣境现而覆灭，又覆入于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之三恶道，方肯歇手。此吾之眷属之大孝特孝也。文钞三篇卷二，附倪文清居士书。十三，念佛人于自己父母及于眷属前，常须说与彼听。待己有命中人，自家眷属通为念佛，此人必能仗佛力生西方。纵不生西方，亦必生善道，有大利益，毫无损伤。若不知死，未死即为洗澡换衣，若因搬动疼痛，则起嗔心，即不至起嗔，然一经搬动，心便不得清净矣。 倘平素念佛求生西方之人，一经如此，定归打失正念，不得往生。若未死先哭，则令彼生爱恋心，亦是牵令堕落耳。临终一关，要紧之极，故宜为之助念。助念之人必须熟悦，赤中精良，使其家儿女眷属通依助念人之指示，素可不至因孝心而至亲反受堕落之苦耳。文超续篇卷上，附杨惠昌居士书二。十四，如其心力衰弱，当令子息孙女等轮班助念，此一事有多种利益。一则辅助己之正念，二则取为彼等种最胜善根，三则开通风气，以期大家效法，四则若至临终，自不至张罗忙乱，破坏正念。临终一关，要紧之极，即平时功夫得力，若遇不知法门之子孙破坏，则便留住此世界，不得往生矣。若知此意，子孙能助念佛号，成就正念，虽平素功夫不甚恰当，亦能往生。文超三篇卷四，与程谢和居士书。详细请参考《印祖鉴定之赤中精良》。